是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迎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，我是静乔。在春节期间，诵读小站推出特别策划《书里的年味儿》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书里和对联当中描写的春节。 大家好，我是国家图书馆的吕小薇，前日参观了明春节礼俗树文化自信2018年国家图书馆年俗文化展，看到这样一幅楹联：窗花贴上迎春色，晨屋扫清祭灶神。这幅联讲的是年前贴窗花扫年祭灶的年俗活动。谈到祭灶这一习俗，在我国南北各地可谓极为普遍。祭祀灶神，古时有以黄羊祭灶的传统。鲁迅在《庚子送灶日记事》一诗中写道：织鸡交牙堂，点衣共半香，家中无常物，岂独少黄羊。此诗中就提到黄羊祭灶的这一风俗，延至今日演变成了吃灶糖祭灶的民间习俗。那么为什么祭祀灶神要用灶糖呢？这里面也大有讲究。相传灶神是玉皇大帝派至人间监察善恶的司命之神，他目睹了人们一年来的是非功过，到了灶日还要上天奏闻玉皇大帝，因此粘性极强的灶糖便派上用场了。就像鲁迅在《送灶日漫笔》一文中说的那样，灶君升天的那日，街上还卖着一种糖，有杆子那么大小，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，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，那就是所谓的焦牙形了。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，使他不能挑嘴学舌，对玉帝说坏话。祭祀灶神的传统由来已久，从这一年俗活动中可以窥见中华文化之一般。这种充满人情味的祭祀活动，寄托了中国劳动人民辟邪除灾、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， 听听藏耳朵， 藏耳朵，听听听听藏耳朵，藏耳朵，笑笑笑笑藏耳朵，藏耳朵，唱唱唱唱藏耳朵，藏耳朵，跳跳跳跳藏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， 听听藏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， 欢迎收听听听藏耳朵节目。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你的朋友藏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藏耳朵节目里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，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。 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，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。 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。 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乌克丽丽、林林和张杰为我们创作的，由郑立明主编。我们要谢谢小猛犸童书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中国年原创图画书系列》贴春联儿。团团今年5岁，是个很活泼的小男孩。他的妹�妹圆圆今年3岁了，他们家在国外。今年是兄妹俩第一次跟着爸爸妈妈回到北京的奶奶家过年。奶奶的家住在东四的胡同里，有铺着刻花青瓦的屋檐儿，有种着石榴树和柿子树的大院子，还有刷着红漆的木门，门口还有2个白色的小石狮子。奶奶告诉团团，这样的院子叫四合院，爸爸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的。腊月29，这天天刚蒙蒙亮，团团和圆圆就被一阵叫声吵醒了。啾啾啾啾，团团四处找，想知道这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。奶奶看见了，笑着说，别找了，这是爷爷养的蝈蝈在叫。奶奶用手指了指放在桌上的蝈蝈葫芦。这时候爷爷在院子里喊， 团团圆圆该起床了，跟爷爷办年货去。 一听到要去办年货，团团再也不想回到床上了，就开始自己穿衣服。可圆圆却舍不得自己暖暖的被窝，他又把身子往里缩了缩。团团叉着腰，一本正经地对圆圆说， 你要是再不起床，那我和爷爷可自己去了。 圆圆一听，当然从被窝里窜出来了。出门了，爷爷左手牵着团团，右手拉着圆圆，朝早市走去。在胡同里面东转西绕了好一阵子，突然一拐弯，街上出现了好多人，卖货摊子在街道的两边，有卖蔬菜水果的，活鸡活鱼的，还有卖各种干果的。爷爷告诉团团和圆圆，这些都叫年货。听听，这儿的声音多好听啊！有吆喝的声音，讨价还价的声音，鸡哦哦哦叫的声音，还有小孩笑啊闹的声音，把耳朵塞得满满的。爷爷带着团团和圆圆来到一个红红火火的摊子前，爷爷对卖东西的叔叔说， 哼，今年生意不错吧，给我来几副春联，一对门神像。 买红色纸的叔叔在一摊子的红纸的照应下，显得脸色也红扑扑的。他对爷爷说， 托你老的福，生意不错。 他帮爷爷选好了红纸，小心地捆成一捆儿，扎好了递给爷爷。团团问， 爷爷，你买红纸是要往上面写字吗？ 是啊是啊，过年的春联和福字一定要用红纸写才行，看着就喜庆。 爷爷一边说着一边挑起了门神画像。 哇，那红纸上的门神好威风啊。 爷爷问，团团帮爷爷看看，这几幅门神画像咱们买哪一对啊？嘿，这写福字啊也得用红纸。 团团看着满桌子的红纸还是有点不明白， 写字不是用白纸更清楚吗？我们平时写字都是用白纸的。 团团还看了看那门神画像，上面画的人好像长得都差不多嘛。 爷爷，买这个画像是干什么的？什么是门神？ 爷爷笑着对两个孩子说， 哈哈，门神呐，就是申屠和玉律这两位神仙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家里边是不贴门神的，是用两块桃木做成的桃符，在桃木板上写上神仙的名字，就挂在咱们家大门的两边，还可以画上他们的样子，左边是申屠，右边是玉律。你别看他们长得都很凶，但是他们是正义和善良的化身，嘿，就是咱们中国的大英雄。把他们贴在咱家大门上，那些妖魔鬼怪呀，就不敢闯进来了。 爷爷指着门神的画像，越说越起劲儿。买好了红纸和门神的画像，爷孙三个人又来到了卖灯笼的摊子前面。呵，大红色的灯笼真是多得数也数不清，团团和圆圆差点挑花了眼睛。 爷爷要大的， 对，爷爷要那个最大最大的灯笼。 爷爷抱着红纸和门神画像，团团和圆圆呢，一个人买了个大红灯笼。 咱们的年货办齐了，走走走，回家写春联去。 爷爷边说边带着两个孩子往家门走。这时候圆圆低着头羞答答地嘟囔起来， 我想吃那个糖葫芦。 爷爷听到了，赶紧买了两串红彤彤亮晶晶的冰糖葫芦给团团和圆圆。 嘿嘿，我怎么早没想到呢？那一人一个。 糖葫芦冰冰凉凉，酸酸甜甜的，真好吃啊。团团和圆圆吃着冰糖葫芦，简直甜的把什么都给忘了。回到家，爷爷到了书房里，把红纸铺平了，摆好了毛笔、墨汁和砚台，准备写春联了。团团搬来了小板凳，踩在上面，把胳膊肘支在爷爷的书桌上。圆圆抱着小狗阿呆站在桌子边，踮着脚尖使劲伸着脖子看。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爷爷写春联呢，都很好奇到底写什么。爷爷拿起毛笔在墨汁里蘸了一下，然后先在一张正方形的红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字， 这个是福字，贴在大门上代表咱们全家都有福，贴在水缸上代表一年有水喝，贴在米缸上代表一年有吃不完的米。嘿嘿， 来来来，团团，帮爷爷把这写完的字拿到一边晾干墨水。 圆圆凑到了团团的耳朵边， 哥哥，我想把福字贴在我的巧克力桶上，那我就有吃不完的巧克力了。 嘿嘿，说得对。 哦，那我想把福字贴在冰箱上，这样我就有吃不完的冰淇淋了。 大家都笑了起来。接下来，爷爷又在长条形的红纸上写下了一串漂亮的字，每次写完一张就会放在一边晾着。 哎，今年呐，爷爷要多写一些，一会儿啊，街坊四邻就会来找爷爷要春联了。 爷爷写了好久的字，有点累了。 哎呀，还剩下最后的一幅春联儿，待会儿再写。爷爷先喝杯茶，等写完了，这幅春联儿贴在咱们家的大门上。 爷爷去喝茶了，心里一直痒痒的团团凑到了圆圆旁边。 圆圆，你想不想也像爷爷那样写春联儿？ 想。 圆圆放下怀里的小狗阿呆，和团团一起站在了小板凳上，一人拿了一张长条的红纸，学着爷爷的样子，用毛笔蘸着墨汁准备写字。 我写我的名字， 团团。 我也写我的名字，圆圆。 不一会儿，团团和圆圆就高高的举起写得歪歪扭扭的春联儿。他们好得意呀。 哎呦，圆圆，你把墨汁弄到脸上了，嘿嘿，变成一只小花猫了，瞧， 真逗。 圆圆跑去照镜子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 弄脏了，脸弄脏了。 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听到了，赶紧跑到书房里来。大家一看小花猫圆圆，都笑了起来。 圆圆气得皱起眉头，撅起嘴，脸涨得通红。 你们还笑我？我是为了帮爷爷写春联才弄脏的。 爷爷走到书桌前，拿起了团团和圆圆写的春联儿，仔细看着。 哎呦，我帮大家写了这么多的春联儿，可是团团和圆圆写的我最满意。瞧瞧，上联儿团团，下联儿圆圆。来来来，我再写个横批。 爷爷拿起毛笔，在最短的那张红纸上写了一个大字，家。 走走走，团团圆圆就是家，咱们贴春联儿去。 团团和圆圆捧着春联儿和福字还有门神像，和爷爷一起走到大院门口。奶奶端来一碗稠乎乎的白乎乎的浆糊，这是用白面和水放在火上搅在一起熬成的，用它贴春联结实极了。奶奶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。 圆圆看着那碗东西，奶奶，我想尝尝浆糊好吃吗？ 团团和圆圆都用手指头蘸了点浆糊尝了尝。 不甜也不咸，不如冰糖葫芦好吃。 爸爸搬来小凳子，踩在上面，举着春联儿刷上浆糊，贴到了大门的两边，右边贴的是团团， 左边贴的是圆圆。爷爷在旁边指挥着， 嘿嘿，高点高点，哎，好嘞。 就这样，红彤彤的春联正好贴在了大门两边。 这个贴在哪儿啊，爷爷？ 团团举着家那个字儿，蹦着高递给爷爷。 这个是个小帽子，贴在正中间儿。 那还有门神呢，爷爷？ 哎呀，多亏你提醒。 门神呐， 我考考你们，你说贴在哪儿？ 团团抢着回答， 当然是贴在门上了。 嘿嘿，对了对了。 爷爷把门神画像也涂上浆糊，一左一右工工整整地贴在了大门上。 贴上了门神，就能保佑咱们全家一年都平安。 就剩下福字了，一人一个。爷爷抱起团团，又抱起圆圆，把福字贴在了两个门神的上面。街坊邻居都来看，都说这春联儿可真特别呀。爷爷高兴的笑得合不拢嘴。天色渐渐暗下来了，爸爸把两个大红灯笼挂在了门两边，打开电灯的开关，红灯笼散发出红彤彤暖融融的光，把爷爷奶奶的家照得喜庆又团圆。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，真的要过年了。 小朋友们，你觉得你的家乡最有年味儿的是什么呢？ 大家好，我叫赵月竹，我来自辽三小学三年五班。 我觉得最有年味儿的是办年货。在我们北方过年之前，要做很多准备，要买很多东西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、戴的、爽的、供的、干的、鲜的、生的、熟的，这叫办年货。北方的年货一般包括鞭炮、对子、灯笼、冻梨、冻柿子等。家里有小孩的还要给小孩买件新衣服。如果在农村置办年货，多选择赶集。年集是一年中规模最大、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。不知道南方的小朋友的年货都是什么？和我们北方有什么不同吗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北京小月双语实验幼儿园的郭一佳小朋友要教我们唱儿歌《新年到》。 新年到，放鞭炮，噼噼啪啪真热闹，舞龙灯，踩高跷，包饺子，蒸甜糕，奶奶笑得直揉眼，爷爷乐得呼